投资需谨慎。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今天坚船不在家，让我继续来带你在城市的上空感受节奏低空飞行。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你的 DJ 郭鹏。好，让我们继续追逐全世界的太阳，能够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音乐节奏和状态。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为你送上的是节奏加速的单曲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这一首来自于 The Wanted 带来的 Chasing the Sun。 追逐太阳的是什么感觉，在歌曲当中来体会一下。 I'm better, so much better now. I see the light, touch the light, we're together now. I'm better, so much better now. Look to the skies, give me life, we're together now. We've only just begun, hypnotized by drums. Until forever comes, you'll find us chasing the sun. They said this day wouldn't come, and we refuse to run. We've only just begun, you'll find us chasing the sun. In the sun, I'm never down. Lying here, staring up, and you're looking down. I'm never down. Live forever, forever with you around. We've only just begun. Hypnotized by drums, until forever comes, you'll find us chasing the sun. They said this day wouldn't come. We refuse to run. We've only just begun. You'll find the sun, you'll find us chasing the sun. You'll find us chasing the sun. You'll find us chasing when the sun lights fade. We're gonna play in the dark till it's golden again. And now it feels when the sunlight's fading, we're gonna play in the dark till it's golden again. And now it feels so amazing. Can see it coming and we'll never grow old again. You'll find us chasing the sun. You'll find us chasing the sun. You find it chasing the sun. 这个世界很大，大到你都没有办法想象天涯海角，甚至你可以绕着世界跑一跑，再继续回到原点。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路上体验一下追逐太阳的感觉，一定非常棒。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我是郭鹏。下面让我们继续进入到一种浪漫唯美的状态，看看什么时候你能会碰到自己的 Mr. Right， 来自于郑中基，制造浪漫。 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 后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祈祷，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也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 当中也要制造一些浪漫，浪漫可能就是在明天，你不需要害怕等待早高峰的红绿灯，也不需要去看那一座每天都会经过的天桥，或者你不用再进入拥挤的地铁车厢变成沙丁鱼罐头，因为总会有一个人慢慢的住到你的心里。好了，接下来浪漫又要开始了，不确定是不是要认识他，也不确定是不是要开始，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的心跳真的会慢慢加速。提示各位，请让你的副驾驶抓好车窗上面的扶手，我们准备开始加速了。那在这个问题当中，来自于薛凯琪的答案，来自于薛凯琪520来送给你们。 关于爱情好多如果，关于永恒好像不多，敲敲我的爱心门的锁，给我多点情调，触动我的心跳，在这等着你过来，带着真心为我来， 害我。如果真爱我，那就拜托给我多点心跳，触动我的心跳。在这等着你过来，带着真心为我爱。你会不会超爱我？爱在于你太多，所以不能太多爱我。如果不够认真的，别随便说。要说 you are me， 表明你的爱，是非你就是没什么。多情也是错，只要一对一，你属于我，太开心的爱，也是一种灾害。不要再错过，机会就一次，好吧？你的手指的承诺，我塞进你说，还是你，还是我，还是对的人才说，一生的再见。就别多想，认真就说千万别，千万别。就在这时候，相信去以后，跟你牵起我的手。 OK， 来自于修改期的520，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继续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晨10点的音乐加速度马上要继续回到了我们的感觉当中了。第一波的加速时间已经过去，不过呢是过山车爬上了一个小小的坡度而已，后面呢我们慢慢的来，一步一步走到世界的尽头，去看一看最美的感觉。那里有光，有新鲜的空气，还有你眼里最美丽的笑脸。来自羽泉，最美。 为了这次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 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何让照片赢得更多赞？去网红景点打卡，花3小时修图，不如去寻找全新的角度。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拥有占车顶面积75%超大全景天窗，风光尽收眼底，用更开阔的视野收获旅途的别样美景。屏幕上搜索不到的自然美好，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如果智能互联不只是在车内与世界相连，

啊，刚才呢这个思琪呢跟我分享了一下他自己的一种感受啊，他说有的时候呢这个什么叫做惊喜呢，就是走到大街上有人突然从后面抱住你，你以为是打劫，却发现是好久不见的好友啊。当然呢有的时候你会不记得他的名字啊，但是呢你可能会一下叫不起名字来，但是呢这种熟悉的感觉会继续洋溢在我们的身边，是吧？好了，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幸福和温暖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让大家来稍微的沉浸一下，用这首歌曲的慢慢的节奏来打开第二时段的我们的节目哈，来感受一下金志文和他自己所营造的梦想。来听到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梦想家》。 我成天不要说我荒唐，我的梦很闪亮，你追不上，不再给你肩膀，不愿让你受伤，一无所有奔跑反而很夸张。不要说我逞强，不要说我慌张，我的梦很疯狂，你追不上，不踩别人肩膀，不愿让你受伤，一无所有奔跑反而更肮脏。 别人无法阻挡，你有你的天 道我们整夜不睡就是为了能够成为第一个看到周末太阳升起的人，那种在房间当中待了一夜第二天起床看日出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你可以看到在公园晨跑的人，苏醒的城市，还有整个周末的奢侈的时间。好了，不要忘记自己倔强的梦想，继续回到今天的音乐加速度，听到的是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加速度，节拍时速40迈，音乐快车道。 好，各位继续回来，马上进入到上下翻飞的音乐快车道，音乐加上了复杂的鼓点和节奏，让我们慢慢的加速，情绪也在不断的酝酿发酵，宣告你的周末生活正式开启。周末是一个多元化的时间，逛街、party、 K 歌都没有问题，每一个选择都构成了你独一无二的周末时光。来听到的是 All I Saw Nurse。 yeah All Eyes on Us， 全场都已经汇聚到了我们的眼神和眼光。OK， 这个时间要你上场了，今天来一点奔放的不一样的节奏。Do what you want， 在周末我们只需要讨好自己，一定要继续 happy。 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曾说过一个人不坏，夜再来寂寞又难耐，有个人能有多依赖，常怪我实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至于 Charlie Puth 一波沾三折的感觉，最终呢让这首歌曲呢能够成功的在我们的耳朵当中来上线。这首歌曲呢讲的是爱情的故事，是不是果然印证那句话，真假音转移呢是毫无压力，那顺便呢期待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更加青春的感觉能够冒出来。好了，继续让我们感受一下信仰年轻的感觉，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信仰年轻。 得你要相信年轻的感觉，我们相信年轻是因为你会发现有更多的能量才能够在夜晚发光，是需要很多信念才可以充满希望啊！当然呢，你要相信这是一个有无限公平机会的时代，每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都不会被时代所辜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派伟俊，在他的音乐当中，这就是属于他的时代。 长大之后我的日子会怎么过，环世界每天出国，一个人变成亿万富翁，听单错出社会不好过，要珍惜念书的时候，这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我还不懂害怕是什么，心跳的节奏奋力去战斗，忽然发现身体不属于我，我40岁生日后不再发现后退的梦，心里看女儿跟别人谈恋爱，而在小老爸更不算时代，幸好我还有机会再重来，我最好的时代是现在，全世界都跳起来，不同的风景有没有别一过，父母要紧只是生存差几个零，让爱的人的快乐才真珍惜，用带着担心追梦必定会赢，那勇气才是我过最好的证明，这是老爸说的真理，现在的节奏奋力去战斗，战斗后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为了数学生日后翻到明天考试的内容，天天想着笑话和我谈恋爱，老板脏好我没有不存在，幸好我还有机会再重来，因为最好的时代是现在，一起跟上这个节奏，就是今天我们不能改变，只是可以期待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我的时代，没有人不取代，不管年轻短或者精彩， 你要知道唱派这首歌曲的时候派伟俊其实只有16岁，所以呢是不是有感觉年轻真好哈、周杰伦的眼光真的非常毒辣，年轻派伟俊呢已经开始绽放起了光芒，去继续追逐他的音乐梦想，加油吧。但这个时段的加速呢我们也可以稍微缓一缓了，因为你知道毕竟呢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起床有的时候都是不用闹钟的，对不对啊？在周末呢我们的睡觉呢有的时候都是不看时间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太阳晒到屁股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整个房间才有一种暖暖的感觉，所以呢GG梁咏琪就想让你跟他去一个地方看一看，那个地方没有电脑没有烦恼，当然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该多好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在一个阳光非常清晨的午后，但是我当时就一直在想，如果是非常晴朗的一个白天里听这首歌应该会非常不错，梁咏琪一个地方， 我要到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地方没人能寻找，那里没有电脑没有烦恼，多好。

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方大同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Flow。 当这两个人的名字出现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哇，我们有可能要来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了哈！跟着一起来 Flow， 肾上腺素就会一直对点对着节奏。好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音乐加速度，我是代班 DJ 郭鹏，让我们继续来音乐加速一点点，即将进入到的是平稳的快车道，继续跟你在北京来加速心跳，听到的是 GEM 邓紫棋新的心跳。 太过真实，人痛苦太多，坚持故事还没 复活，我们失而复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新的心跳让我们开始了做热身运动的感觉，但是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不准备给你任何休息的时间，我们的节目还要继续把节奏来拉起来哈。啊，我们现在还有充足的时间继续来嗨起来， come on， 跟我们继续来保持节奏，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和我继续来保持互动。下面是复古的火星哥带出的 Finest， 他和 Cardi B 一起为你送出的今天的大热单曲。Cardi B, Jay Stunner, can't tell me nothing. Bossed up and I changed the game. Just give it. It's my big bronze boogie, got all them girls shook. Shook. My big fat ass, got all them boys cooked. Cook. Run from dollar bills and I be popping rubber bands. Yeah. Bruno Sang, tell me while I do my money dance. Like, hey. Flexing on the ground like, hey. Hit that Lil Jon, okay. Okay. Okay. Okay. Oh yeah, we dripping the finesse and getting paid. Ow. Ooh, don't we look good together? There's a reason why they watch all night. Down on sight, that's right. Hey, I hit you.